妙法莲花经方便品第二。以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，告舍利弗：诸佛智慧甚深无量，其智慧门难解难入，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，所以者何？佛曾亲近百千万亿无数诸佛，进行诸佛无量道法，勇猛精进，明清普文，成就甚深未曾有法，随意所说，意趣难解。舍利弗，吾从成佛以来，种种因缘，种种譬喻，广演言教，无数方便，引导众生，令离诸着，所以者何？如来方便知见波罗蜜，皆以具足。舍利弗，如来知见广大深远，无量无碍，力无所畏，禅定解脱三昧，深入无际，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。舍利弗，如来能种种分别巧说诸法，言辞柔软，悦可众心。舍利弗，取要言之，无量无边未曾有法，佛悉成就。指舍利弗，不须复说。所以者何？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，为佛与佛，乃能究尽诸法实相。所谓诸法，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如是本末究竟等。以时世尊欲从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世宏不可量，诸天及世人，一切众生类，无能知佛者，佛力无所畏，解脱诸三昧，及佛诸如法，无能测量者。本从无数佛，具足行诸道，甚深微妙法，难见难可了，于无量亿劫行此诸道矣。道场得成果，我以识之见，如是大果报，种种性相异，我及十方佛，乃能知是事，是法不可思，言辞相直灭，诸如众生类，无有能得解。随诸菩萨众，信力坚固者，诸佛弟子众曾供养诸佛，一切漏已尽，住是最后身。如是诸人等，其力所不堪，假使满世间，皆如舍利弗，尽施共度量，不能测佛智。正使满十方，皆如舍利弗，及如诸弟子，亦满十方刹，尽施共度量，亦复不能知。辟支佛利智，无漏最后身，亦满十方界，其数如竹林。师等共一心，于益无量劫，欲施佛实智，莫能知小分。身法意菩萨供养无数佛，了达诸义趣，又能善说法，如道麻竹苇，充满十方刹，一心以妙智，于恒河沙劫咸皆共思量，不能知佛智，不退诸菩萨，其数如恒沙，一心共思求，亦复不能知。 又告舍利弗，无漏不思议，甚深微妙法，我今已具得，唯我知是相，十方佛亦然。舍利弗当知，诸佛与无异，于佛所说法，当生大信力。世尊法久后，要当说真实，告诸声闻众，及求圆觉性，我令脱苦薄，谛得涅盘者。佛以方便力，是以三乘教，众生处处着，引之令得出。以时大众中有诸声闻漏尽阿罗汉、阿若娇陈如等千二百人，及发声闻辟支佛心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各作是念：今者世尊，何故殷勤清叹方便而作是言？佛所得法甚深难解，有所言说意趣难知，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。佛说一解脱意，我等亦得此法，到于涅盘，而今不知是意所趋。以时舍利弗知四众心疑，智亦未了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何缘，殷勤称叹诸佛第一方便甚深微妙难解之法，我自昔来未曾从佛闻如是说。今者四众咸皆有疑，唯愿世尊敷衍斯事。世尊，何故殷勤称叹甚深微妙难解之法？以时舍利弗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：为日大圣尊，久乃说是法，自说得如是，力无畏三昧、禅定解脱等不可思议法，道场所得法，无能发问者，我亦难可测，亦无能问者，无问而自说，称叹所行道，智慧甚微妙，诸佛之所得，无漏诸罗汉及求涅盘者，今皆堕而亡，佛何故说是？祈求圆觉者，比丘、比丘尼、诸天龙鬼神及乾达婆等，相视怀犹如瞻仰两足尊，世事为运河，愿佛为解说。于诸声闻众，佛说我第一，我今自于智而或不能了，为是究竟法，为是所行道，佛口所生子，合掌瞻仰待，愿出微妙音，是为如实说。诸天龙神等，其数如行沙，求佛诸菩萨，大数有八万，由诸万亿国转轮圣王智，合掌以敬心，欲闻具足道。以时佛告舍利弗：子子，不须复说，若说是事，一切世间诸天及人皆当惊疑。舍利弗从白佛言：世尊，唯愿说之，唯愿说之。所以者何？是会无数百千万亿阿僧祇众生，曾见诸佛诸根猛利，智慧明了，闻佛所说，则能敬信。以时舍利弗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：法王无上尊，唯说愿物类， 是会无量众有能敬信者。佛复指舍利弗，若说是事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惊疑，增上万比丘将聚于大坑，以时世尊从说偈言：子子不须说，我发妙难思，诸增上万者闻必不敬信。以时舍利弗从白佛言：世尊，唯愿说之，唯愿说之。今此会中，如我等彼百千万亿世世已曾从佛受化，如此人等必能敬信，长夜安忍，多所饶益。以时舍利弗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：无上两足尊，愿说第一法，我为佛长子，为谁分别说，是会无量众能敬信此法。佛已曾世世教化如是等，皆一心合掌，欲听受佛语。我等千二百及如求佛者，愿为此众故，为谁分别说，是等闻此法，则生大欢喜。以时世尊告舍利弗，予以殷勤三请，喜得不说，汝今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说此语时，会中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五千人等，即从坐起礼佛而退。所以者何？此辈罪根深重，及增上慢，未得为德，未正为正，有如此失，是以不住。世尊默然而不制止。以时佛告舍利弗：我今此众无福之业，纯有精实。舍利弗，如是增上万人，退亦皆已。汝今善听，当为汝说。舍利弗言：唯言世尊，愿拗欲闻。佛告舍利弗：如是妙法，诸佛如来时乃说之，如幽昙拨花，时一现矣。舍利弗，汝等当信佛之所说，言不虚妄。舍利弗，诸佛随意说法，意趣难解，所以者何？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，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，唯有诸佛乃能知之。所以者何？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。舍利弗，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？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，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。欲是众生佛之之见故出现于世，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于世，欲令众生入佛之见道故出现于世。舍利弗，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。佛告舍利弗：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，诸有所作，常为一事，唯以佛之之见是悟众生。舍利弗，如来但以一佛性故为众生说法，无有余性。若二若三，舍利弗，一切十方诸佛法亦如是。舍利弗， 过去诸佛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，是法皆为一佛性故，是诸众生从诸佛闻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种子。舍利弗，未来诸佛当出于世，亦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，是法皆为一佛性故，是诸众生从佛闻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种子。舍利弗，现在十方无量百千万亿佛土中，诸佛世尊多所饶益安乐众生，是诸佛亦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，是法皆为一佛性故，是诸众生从佛闻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种子。舍利弗，是诸佛但教化菩萨欲以佛之知见是众生故，欲以佛之知见悟众生故，欲令众生入佛之知见故。舍利弗，我今亦复如是，知诸众生有种种欲，心心所着，随其本性，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力而为说法。舍利弗，如此皆为得一佛性一切种子故。舍利弗，十方世界中尚无二性，何况有三？舍利弗，诸佛出于五族恶世，所谓劫族、烦恼族、众生族、见族、命族。如是舍利弗，劫族乱时，众生救众，悭贪嫉妒，成就诸不善根故，诸佛以方便力于一佛性分别说三。舍利弗，若我弟子自为阿罗汉辟之佛者，不闻不知诸佛如来，但教化菩萨事，此非佛弟子，非阿罗汉，非辟之佛。又舍利弗，是诸比丘、比丘尼自为已得阿罗汉，是最后身，究竟涅槃，便不复自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当知此辈皆是增上万人，所以者何？若有比丘实得阿罗汉，若不信此法，无有是处，除佛灭道后，现前无佛，所以者何？佛灭道后，如是等经受持读诵解义者，是人难得。若遇如佛于此法中，便得缺了。舍利弗，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语，诸佛如来言无虚妄，无有余性，唯一佛性。以是世尊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：比丘、比丘尼有怀增上慢，优婆塞我慢，优婆而不信。如是四众等，其数有五千，不自见其过，于戒有缺漏，互识其瑕疵，是小智已出众中之糟糠，佛威德故去，斯人显福德，不堪受是法。此众无知业，唯有诸精实。舍利弗，善听诸佛所得法，无量方便力，而为众生说， 众生心所念，种种所行道，若干诸欲性，先世善恶业，佛悉知是已。以诸缘譬喻，言辞方便力，令一切欢喜。或说修多罗，骑陀及本事，本生未曾有，亦说于因缘。譬喻并其夜，优婆提舍经，顿根拗小法，贪着于生死。于诸无量佛，不行深妙道，众苦所恼乱，唯是说涅槃。我切是方便，令得入佛位，未曾说与等，当得成佛道，所以未曾说。说时未至故，今正是其时，决定说大乘。我此九部法，随顺众生说，入大乘为本，以故说是经，有佛子心正，由远亦利根，无量诸佛所，而行深妙道，为此诸佛子说是大乘经。我既如是人，来世成佛道，以心心念佛，修持正戒故，此等闻得佛，大喜冲遍身。佛之彼心行，故为说大乘。声闻若菩萨，闻我所说法，乃至于一偈，皆成佛无疑。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。除佛方便说，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，说佛智慧故，诸佛出于世，唯此一事实。如意则非真，终不以小乘制度于众生。佛自住大乘，如其所得法，定位力庄严，以此度众生，自证无上道。大乘平等法，若以小乘化，乃至于一人，我则堕悭贪，此事为不可。若人信归佛，如来不欺狂，亦无贪执意，断诸法中恶，故佛于十方而独无所谓。我以相严身，光明照世间，无量众所尊，为说实相印，舍利弗当知，我本立誓愿，欲令一切众如我等无异，如我悉所愿，今者已满足，化一切众生，皆令入佛道。若我遇众生，尽教以佛道，无智者错乱，迷惑不受教。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，坚着于五欲，痴爱故生老，以诸欲因缘罪堕三恶道，轮回六趣中，备受诸苦毒，受胎之微形，世世常增长，博得小福人，众苦所逼迫，入邪见囚林，若有若无等，依止此诸见，具足六十二，心着虚妄法，坚受不可舍。我万字经高，喘曲心不实，于千万亿劫，不闻佛名字，亦不闻正法，如是人难道。是故舍利弗，我为切方便说诸尽苦道，是之以涅槃。我虽说涅槃，是亦非真灭。诸法从本来，常自寂灭相。佛子行道已，来世得作佛。我有方便力，开示三乘法，一切诸世尊皆说一乘道。 今此诸大众皆应随而惑，诸佛与无二，唯一无二性，过去无数劫无量灭度佛百千万亿种，其数不可量。如是诸世尊种种缘譬喻，无数方便力，演说诸法相，是诸世尊等皆说一乘法，化无量众生，令入于佛道。由诸大圣主知一切世间天人群生类心心之所欲，更以二方便助显第一义。若有众生类直诸过去佛，若闻法布施，或持戒忍辱，精进禅智等种种修福慧，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。诸佛灭道后，若人善愿心，如是诸众生皆已成佛道。诸佛灭道已，供养舍利者起万亿种塔、金银及玻璃、车渠与马瑙、玫瑰、琉璃珠、清净广严色，庄教于诸塔，或有起石庙、旃檀及沉水、木物并如材、砖瓦泥土等，若于旷野中积土成佛庙，乃至童子器聚沙为佛塔，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。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，黑雕成众相，皆已成佛道。或以七宝成，偷石戚白铜、白蜡及原石、铁木及雨泥，或以胶七布严色作佛像，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。彩画作佛像，白福庄严相，自作若使人，皆已成佛道。乃至童子器若草木及位，或以指爪甲而画作佛像，如是诸人等渐渐积功德，具足大悲心，皆已成佛道。但化诸菩萨度脱无量众，若人于塔庙宝像及画像以花香翻盖，敬心而供养，若使人作恶，击鼓吹角背，箫笛琴胸喉，琵琶挠铜钹，如是众妙音尽持以供养，或以欢喜心歌拜众佛德，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。若人散乱心，乃至以一花供养于画像，渐见无数佛，或有人礼拜，或伏旦合掌，乃至举一手，或伏小低头，以此供养像，渐见无量佛，自成无上道，广度无数众，入无如涅槃，如身尽火灭。若人散乱心，入于塔庙中，一清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。于诸过去佛在世或灭后，若有闻是法，皆已成佛道。未来诸世尊其数无有量，是诸如来等亦方便说法。一切诸如来以无量方便度脱诸众生入佛无漏智，若有闻法者，无一不成佛。诸佛本誓愿，我所行佛道，普欲令众生亦同得此道。未来世诸佛虽说百千亿无数诸法门，其实为一性。诸佛两足尊，知法常无性，佛种从缘起，是故说一性，是法住法位， 世间常常住，于道场之矣。道师方便说，天人所供养，现在十方佛，其数如恒沙，出现于世间，安忍众生故，亦说如是法之第一寂灭，以方便力故，虽是种种道，其实为佛性，知众生诸行，心心之所念，过去所集业，欲性精进力及诸根利钝，以种种因缘，譬如亦言辞，随应方便说，今我亦如是，安忍众生故，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，我以智慧力知众生性欲，方便说诸法，皆令得欢喜。舍利弗当知，我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，入生死险道，相续苦不断，心着于五欲，如无牛爱美，以贪爱自闭，盲冥无所见，不求大势佛及与断苦法，深入诸邪见，以苦欲舍苦，为是众生故，而起大悲心。我此坐道场，观树亦经行，于三七日中，思维如是事，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，众生诸根钝，着拗痴所盲，如斯之等类，云何而可度？以是诸梵王及诸天帝释，护世四天王及大自在天，并如诸天众眷属百千万，恭敬合掌礼，请我转法轮。我即自思维，若但赞佛性，众生末在苦，不能信是法，破法不信故，罪于三恶道，我宁不说法，疾入于涅盘，沉念过去佛所行方便力，我今所得道，亦应说三乘，作是思维时，十方佛皆现，梵音为喻我，善哉释迦文，第一之导师，得是无上法，随诸一切佛而用方便力，我等亦皆得最妙第一法，为诸众生类分别说三乘，小智拗小法，不自信作佛，是故以方便分别说诸果，虽复说三乘，但为教菩萨。舍利弗当知，我闻圣师子心正微妙音，称南无诸佛，复作如是念：我出俗恶世，如诸佛所说，我亦随顺行。思维事事已，即趋波罗内，诸法寂灭相，不可以言宣。以方便力故，为五比丘说，是名转法轮，便有涅盘音，及以阿罗汉法僧差别名，从久远劫来赞是涅盘法，生死苦永尽，我常如是说。舍利弗当知，我见佛子等自求佛道者，无量千万亿，含以恭敬心，皆来自佛所，曾从诸佛闻，方便所说法，我即作是念：如来所已出，为说佛为故，今正是其时。舍利弗当知，顿根小智人，着相骄慢者，不能信是法，今我起无畏，于诸菩萨中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，菩萨闻是法， 而网皆已除，千二百罗汉悉亦当作佛，如三世诸佛说法之仪式，我今亦如是说无分别法。诸佛兴出世，源远直于难，正始出于世，说是法复难，无量无数劫，闻是法亦难，能听是法者，斯人亦复难。譬如幽昙花，一切皆外拗，天人所稀有，时时乃一出，闻法欢喜赞，乃至法一言，则为以供养一切三世佛，是人甚稀有，过于幽昙花，与等物有疑。我为诸法王，普告诸大众，但以一圣道教化诸菩萨，无声闻弟子，与等舍利弗、声闻及菩萨，当知是妙法，诸佛之秘要，以五族恶世，但拗着诸欲，如是等众生，终不求佛道，当来世恶人，闻佛说一圣，迷惑不信受，破法堕恶道，有惭愧清净，自求佛道者，当为如是等，广赞一圣道。舍利弗当知，诸佛法如是，以万亿方便随意而说法，其不习学者，不能晓了此。汝等既已知诸佛世之师，随意方便事，无复诸疑惑，心生大欢喜，自知当作佛。妙法莲花经卷第一，世尊现瑞，微勒而长，文殊为众广宣扬，古佛放豪光，三请法王为演妙莲香。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，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，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。